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花白胡子将手放在林叔脑壳上，隔着头罩慢慢抚摸。林叔毛骨悚然，一动不敢动。岳定堂差点忍不住想上前抓下那只手剁了，却碍于大局只能忍着。他知道花白头发不是为了调戏林叔，而是为了更恐怖的目的。因为对方摸着林叔的模样，就像透过面罩和皮肉看林叔的骨头完不完美，适不适合收藏。花白头发说完，满意收回手，将断指放回林叔手心，起身走了。门关上，杨春和长出口气，彻底瘫软在地上。 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魔鬼啊？ 我好像在哪里听过这个声音。 岳定堂见他神思不属，伸手捏他下巴，强行将林叔拉回现实。林叔定了定神，刚醒来那会儿，他虽然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，但是能够清楚感知到自己意识的存在，说明并没有被控制心智。可是刚才花白头发的手在他头顶摩挲时，他竟有种迷迷糊糊想要起身跟在花白头发后面的冲动，这是很不寻常的。林叔感到一丝诡异，也意识到花白头发的厉害，他不敢多想，赶紧把此人甩到脑后。 你看见沈仁杰没有？ 看见了，冥婚的时候他就坐在我对面，我还看见他碗里放了颗眼球，也不知道他吃下去没有，这要是吃下去，不知道嚼眼球是个什么口感。 他话还没说完，杨春和飞快摘下头罩，跑到角落弯下腰，呕吐声传来。刚刚花白头发出现的时候，他就一直在强忍着，林叔的话再度勾起他不好的回忆，当真就一股酸流涌上喉咙，止都止不住。其实吐也吐不出什么东西来，他自打进来这里神思恍惚，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吃了些什么，日夜不分，黑白不明，只是心底一直有股心气支撑着不能倒下。婚宴上隐隐闻见尸体的味道，这才陡然清醒过来，想忍也忍不住，直接就露馅了。 抱歉，我没见过什么世面，让两位先生看笑话了。 我还真得谢谢你，之前要不是你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，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一动，整个场面就跟着动起来了，那些混水摸鱼的人也给我们制造了不少机会，不然我们现在早就被抓了。 青龙会的组织架构很严密，除了会首之外，还有一位庄主，也就是刚刚接见过我的副手，他们之下有管财务的，有负责调教新人的，还有统领那些打手的，分工明确，跟一个小政府差不多。 岳定堂的话让林叔和杨春和重新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，他们现在的处境并不比生死一瞬好多少，充其量从死刑立即执行变成秋后问斩，死还是要死的，只是时间延长了。一旦身份暴露，又或者被他们发现岳定堂在拖延时间，悬在头顶的那把刀就会立马落下来。 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在有两条路，是速战速决打他们个措手不及，还是徐徐图之伺机而动。 我唯一担心的就两点，一是老沈的安危，他现在不知道是死是活，是我们把他带进来的，总得把人带出去。还有就是这个青龙会的会首，所谓的沈史大人，至今没有露过面，如果我们错过今晚，是不是会再也找不到他？如果无法擒贼擒王，那我们就算捣毁了这个窝点，他们来日还是能东山再起的，不如就借他宴请你的机会打他们个措手不及，一举将他拿下。如果能捉住会首，就等于一举控制了整个青龙会，还愁其他人不束手就擒吗？ 如果他身边保镖成群，而你没有办法入内，单凭我一个人是很难拿住他的。 两种情况，一种是我跟杨春和在外面守着不让他们进去，你设法让沈氏的保镖都出来，你在里面挟持人质的那一刻 我在外面清场，同时配合你。我们挟天子以令诸侯，直接杀到外面，让江河过来接人。另外一种，就是我们也可以进去，到时候我可以跟你一起动手，把握更大。 你手无寸铁，枪都被搜走了，怎么保证自己能一举成功？ 想要杀人，什么东西都是武器。 林叔伸手进袖子，从手臂上退下一根铁丝，细柔无骨，却很有韧性。 这东西别看软，要是刺入太阳穴或者用来勒脖子，还真不是盖的。 你从哪儿弄来的？进来不被搜身吗？ 之前婚宴，我趁乱跑的时候摸到冯三小姐身边，发现她后背插着几根这样的细铁丝，就顺手给抠下来了。 尸体后面为什么会有铁丝啊？ 应该是用来固定尸体的，一端缠在椅子上，一端插进尸体里头，维持尸体不倒下，方便操作。 杨春和恨不得给三秒前的自己一个耳光，让自己多嘴，问什么问？只要一想到自己刚刚还手贱去摸了那根铁丝，他不仅想扇耳光，还想剁手了。林叔看见他的表情，贴心道： 你放心，我顺手擦干净了，不然铁丝上沾了湿肉，我也不敢缠在手上的。 那别说了，再说真要吐了。 为了转移注意力，他赶紧拉回刚刚的话题： 我到时候可以帮忙，我从小帮爹妈干活的，力气大，可以帮忙抄起一起砸人的。这里简直就像个地狱，绝不能再让他为祸人间了。 许多人走投无路，抓住青龙会这样一根稻草，却从此走上了不归路。青龙会一天不倒，这些人或自愿或不自愿的为虎作伥，就永无结束之日。像冯三小姐也好，杨春和也罢，还有更多两手空空的普通人，都会继续成为新的受害者。约定堂觉得杨春和脑子活泛，胆子也大，说不定能想出什么新点子。 杨小姐有什么想法吗？ 如果想要出其不意挟持他，就得趁他心神最松动的时候。美人计怎么样？ 哪儿来的美人？ 杨春和指着林叔。 他。 你还是先休息吧，我们两人再合计一下。 我不是说真让林先生去引诱对方，这只是一个出其不意的办法。或者是岳先生你突然脱下衣服令对方吃惊，哪怕是一两秒钟，我们也有机会动手。 老岳，你确定江河一直在等我们吗？我们进来也有一段时间了，万一他在外面变卦反悔了，不想跟我们合作了，那我们就只能坐困愁城了。 我相信江河，主要基于两点。陆同仓生前跟青龙会有合作，这其中不仅涉及一部分未被分割的利益，还有陆同仓一些鲜为人知的势力。 前者关乎钱财，后者关乎性命。钱呢可以少赚点，命却不能再来一条。 不错，万一青龙会将来威胁到江河，或者陆同仓生前留下什么对付江河的法子，那他以后就要寝食不安了。所以对付青龙会，他肯定比洋人更加积极。我相信他一定会在外头等我们的消息，我也已经跟他约好了暗号，一旦出去立马放出信号，他就会带人赶过来。他一来，租界和市局的人自然也会闻风而动了，这些有肉可分的事情不会少了他们。 如果江河用什么情义来担保自己一定会见死不救，恐怕连他自己都不相信。但现在大家合作，摆明是居于利益的基础，反倒更加稳固可靠。他们现在处境被动，很难还有其他更多的选择，只能先做好心理准备，再随机应变。林叔有些累了，他从醒来之后就一直是各种惊险刺激的经历，到现在脑海里还回荡着冥婚现场上暗色与红色交叉的鬼焰，淡淡的师傅萦绕鼻尖，仿佛还有种香气。他甚至怀疑自己的嗅觉出了问题，尸体怎么会是香的呢？ 岳先生，小饼干能给我吃点吗？ 杨春和指着桌上的小碟子，那是刚才对方送进来给岳定堂的茶点。咖啡岳定堂已经喝了半杯，点心却没动过。林叔困，杨春和却是饿，刚刚吐不出什么东西，反倒唤醒了味觉。 你只管拿去吃。 岳定堂看见林叔坐在椅子上，说着说着居然就睡过去了，可见疲倦到了一定的程度。他伸手轻轻拍拍林叔脸颊， 林叔醒醒，去床上睡。 林叔忽然身躯一震，整个人几乎跳起来，动静之大连岳定堂都吓了一跳。他惊悸未定，眯着眼看前方，却没有聚焦在岳定堂身上。岳定堂按住林叔的肩膀压他坐定，夏天衣裳薄，岳定堂很快发现林叔的脖梗后背全是湿意。 林叔你怎么了？ 林先生你怎么了？ 快帮我按住他。 啊，好。 林叔你醒醒，是我，我是岳定堂啊，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。 定堂，定堂。 没事了林叔，没事了。 岳定堂强迫林叔将视线凝聚在自己身上，林叔的表情有点茫然，过了好几秒，他紧绷的身躯才逐渐放松下来。 我刚才做梦了。 什么梦？ 不太好的，我梦见我手里拿着一把刀去杀你，我是绝不可能杀你的，可梦里递出刀子的动作却没有半点犹豫，我甚至还记得刀插进你身体的声音。 都是梦，都是梦。 说着岳定堂将林叔的脑袋拥紧，听见了岳定堂的心跳，林叔逐渐冷静下来，找回平日的理智。 有点奇怪，说不上哪里奇怪，但我就有这种感觉，之前我刚醒来被催眠，还有个声音让我去杀了你，可你却又好端端的坐在这里被他们捧着。 这不奇怪，你听见的未必就是对方传递给你的，他也不知道你我的关系，只是你在精神被控制的情况下会不由自主滑向负面，首当其冲的就是平时最亲近的对象。 林叔还是感觉有些不对劲儿，但又具体说不上来，他摇摇头，暂时不去深究这个问题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